比如我在来直播间之前，在我们的电台楼下看街景，看这个天气变化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一些店铺亮灯下等雨停等雪停的人，他们都没有带伞，他们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乱动，东张西望，不确定，需要别人来帮助找依赖，会有这样的感觉。那今天晚上我在直播间，在十点打陆机的节目当中，就可以跟你来聊一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忽然有一些无助的时候是从何而来的，来了之后我们怎么去应对它。其实我也讲不清楚，看不明白，但是我们可以互相的去了解补充，让我们变得在无助的时候能有一个出口。我希望十点打陆机在深夜电台的节目当中能跟大家做朋友，有一个出口，找到彼此的慰藉和安慰。当然我也希望你跟我保持联络，我一个人在深夜电台的直播间自话自说，我真的不清楚有多少人在看我，在听我，但我一定知道这个城市的角落需要这个声音在深夜的陪伴。你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，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。当然你也可以点击这个左下角的视频，可以看到我在节目当中的样子，也欢迎你在那方面互动。那你也可以下载 APP 花椒，搜索活力982，可以看到我在花椒的样子，也可以跟众多花椒的网友一起来互动。今天晚上你偶尔无助的时候你会做什么，怎么去解决。第三种是我个人的两个联络方式，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我的节目的话，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，还有就是新浪微博搜索我的名字周大准。明天就放假了对吗？你应该很开心很舒适是吧？虽然明天的这个假期有一点点雨纷纷雨断魂，但是我都希望你心情好一些啊！如果你有的亲人在天堂，要默默的祝福，你要好好的在人间生活，他们会在天堂看着你微笑的生活。今天晚上我也照例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，挑选了很多适合在夜晚播放的图片，还有手写的文字。当然有很多朋友在用音频的方式收听十点打陆机，我倒是建议你换一种方式，以收听收看的方式来看一看十点打陆机的样子，因为这样会更加的立体化，让这个夜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彩。第一首歌推荐谁呢？在22:07的时候，我也很少在节目当中放他的歌曲，跟他有三面之缘，都是在一个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后台的时候，我做主持人的时候看到张靓颖，他不是很开心的样子，我也希望他现在变得开心，都自己当老板了对不对。今天晚上2018年4月4号，第一首歌，掌声有请张靓颖带来这首我。 些对，都是青春美好的回馈。风过雨过以后的我，成长了那么多，还期待着什么？记得当初横冲直撞的那个，一步一步追寻的我，拥有的那么多，最珍贵是什么？ 是曹轩宾，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我是黄国伦，十点答录机，生而不同。 大陆机生而不同，刚刚一首歌来自于张靓颖的《我》。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，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给我留言，不管是微信的粉丝群的朋友，节目群里的朋友，还是我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。这个朋友应该是我们的听众，她叫宋温暖，以前是个非常羞涩的女孩子。她拍了一张照片，就是在立交桥下有一个落雪的样子，背景虚化，展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生活场景。他说刚从地铁中关村到五棵松，在中关村上车的时候下得很小，当他从五棵松地铁出来的时候，雪下得很大，很多人被迫在地铁口等待，只有一辆辆工作的汽车的人匆匆而过。他说这个城市呢，总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为了生活不管风吹下雨，有人觉得他们很辛苦，换个角度，我觉得他们又是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，因为他们被人需要。说到无助，其实我们可以从心理的层次去剖析，无助就是希望被需要，被肯定的时候，没有人给予你这样一个砝码。我们在说，一个人无助是不自信的表现，并不是，无助只是空虚寂寞的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表象，每一个人都会放大他。内心很强大的人，无助的时候他不会表现出来的，虽然那个时候很残酷很残忍，不是正常的生理表达，但他必须忍耐，因为他知道他 他在别人眼中的样子。那有一些脆弱的朋友，内心非常需要呵护的人，在无助的时候，他会首先表现出慌乱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想要别人去关心他，肯定他。在人的不同的生活的阶段，比如说你在学生时代无助的时候是什么呢？不外乎就是你考试成绩不好，无法跟爸爸妈妈交代，在班里的跟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处的友情不是很顺畅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无助，生怕伤害了这份难得的友情。当你初入职场的时候，你无助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工作没有得到老板的肯定，或者说你的工作你自己觉得很开心，分享的时候大家不在意不 care， 这都是无助的表现。如何排解这些东西呢？首先你要内心变得强大，多读书，多行路，然后多实践，不要害怕失败，要接受失败的成果。这个城市被雨的雪的天气困住了一段时间和次序，我透过北京电台的大的玻璃看楼下的时候，整个街道不是那么的顺畅，对吧？路灯一盏一盏的亮着，在路灯和车灯的照射下，你会看到天气里的雪、冰雹和雨夹杂人的复杂的情绪。虽然明天你可以休息了，但是会有难免一点无助的时候在深夜出现，那就让它出现，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人生不该经历的片段和际遇，是对的。幸好我们还有无助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正常的凡人。刚刚第一首歌叫做《我》，对吗？是张靓颖的演唱。第二首歌也叫《我》，是不同的我。如果张靓颖那首《我》是经历过之后有一点点无助的话，那接下来这个我就是自然的、豁达的、奔放的、自由的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我非常欣赏的歌手苏运莹。这首歌想必大家很熟悉，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唱过这首歌。我在想他在海边张开自己的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样子。 当褪去光鲜外表，当我卸下睫毛膏，脱掉高跟鞋的脚，是否还能站得高？当雨天掌声变少，可还有人对我笑？停下歌声和舞蹈，我是否重要？我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。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？我用别人。 经历了被关怀和爱情的幸福漩涡之后，会有一个这样的对爱情的肯定的衡量，就是你在美丽的时候被人呵护都可以理解，在你卸下所有的伪装，在你弱不禁风，在你需要帮助不是那么强大美丽的时候，他依然给你关怀和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如果你有，如果你经历过，好好珍惜他。 我镜子里的他，好陌生的脸颊。那个我是真，那个是假？我用别人的爱无定义存在，怕生命空白，我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。闪躲还

你会看到别人的反馈，会去想表达你的情绪给他。很多人说我要找一个有趣的人过一辈子，可是你首先自己要有趣。To be a better man， 你自己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才有可能匹配到。好多朋友都在想啊，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我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坎坷，一路很顺利，也只到这里了，没有任何的行动，没有付出时间，没有去做，那肯定就不会有结果。那些又想又去做的人，还有一个结果等他，要么成功，要么失败，要么推翻，要么重来，再次上路。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，创业的朋友，在每些行业都非常翘楚的人，他们都是经历了太多人生挫折和荆棘的人，但是他们现在拥有的是满满的微笑和谦逊的态度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嗯，找一张图片给你看。任何一件事情，只要你心甘情愿，总是能够变得简单，也就是总结我上述的表达。在我的节目当中很少放 FIR 的歌， FIR 的歌呢是在中速当中表达一种坚定的态度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，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的这首把爱放开。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，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 幸福，如果你不快乐，真的请你放手。如果你舍不得放不下，那真的只有痛苦。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电影，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回不去，就是回不去了。就算真的回去了，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。我想告诉你，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在于心底的那些记忆。 你的心已不在，把爱放开，不再等待，你的温柔。

但他的演唱的时候非常多的情绪饱满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。我接下来放的这首歌就叫哭了，这是我在我无助的时候，应该是在大学的时代吧，我那个时候拿着我的爱华随身听，听他的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共鸣在我心里面。那个时候我觉得爵士乐 Bruce 以及这样的形式会让他这种感觉唱出来是非常非常有情调的。当然李泉先生的音乐呢，他应该属于小众的高级优秀音乐。我今天晚上特地选了两首他的歌曲，第一首是他年轻的时候，长发飘飘的时候，有非常多的想法的时候。我们先来听歌好了，这也是我在无助的时候听到的歌曲。我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想想你是否听过这首歌，或者说在你无助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有没有一些些的共鸣。我们有请长发飘飘年代的李泉先生。 是愁功夫，想着你啊，想在枕睡的时候，把窗打开了，太阳渐渐落，出门去吧，开始走一天的路。要一点无助，想着你对我从不在乎，把窗打开了，风吹得我想哭，出门去吧，目标明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一个男生可以这样的唱歌，在那个年代九几年的时候写这样的词，用这样的编曲阐释一首落魄的歌曲，内心的翻滚是无比的纠结的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李泉是全能音乐人的优秀代表，也迷恋他的声音很多年。这首《很苦》是他很久之前的专辑《走钢索的人》其中当中的一首歌。 让我不住，想着你对我从不在乎，把窗打开，吹得我想哭，出门去吧，目标明 自己很苦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泉，很苦。戴上耳机，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，就夹带着多少哀伤。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，让人落寞。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，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。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，都会不请自来。我们都没怎么变，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。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，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。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。To be a better man， 希望各位每天晚上的相聚，为了遇见彼此的时候都成为更好的人，需要时间，需要经验。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年轻时代长发飘飘的李泉先生带来的很苦，确实唱了很苦的情歌，内心的纠结和对爱情的向往以及不被肯定的感觉，完全从每一句旋律当中词的表达当中表现了出来。时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李泉终于褪去了铅华，理解了什么是他最想要的东西。但是这个时候也有很人会说，李泉现在唱歌唱得更加的奔放，有些人说会更加的内敛。幸好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，他唱了一首我觉得不管是内敛也好，奔放也好，有一些歌词是让我非常触动的。这首歌叫做哪怕我很小，其中有四句歌词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好人，多少坏人，多少圣人，多少凡人，我已分不清楚。一个男子过了十几年之后再来唱一首歌曲，他会怎么表达呢？我希望你在这个北京飘雪的夜晚好好的听听这首40岁左右的李泉唱的这首哪怕我很小。 我只有一个孩子，也只有一个母亲，从那天起忘了拥抱。我拥有多少青春，也拥有多少黄昏，到那一天我不知道。我只是来到了终点，我只是来到不属于我的世界，我不能停歇，我不敢忘却那些叫做梦的真言， 有一个开始，也只有一个结束， 无法选择， 无从闪躲。我拥有多少缘分，也拥有多少悔恨， 如何区分 是爱是恨？做个飞鸟，因为它可以自由，可以飞得高， 可以飞得高， 哪怕我很小。 但是可以做一只飞鸟，因为它可以飞得高，自由，哪怕我很高很小，不被人看到。谢谢李泉精彩的演绎。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， 我是黄国伦。十点大陆机，生而不同。 一个一切都愿意为你的那个人，为你赴汤蹈火，为你受委屈，当你的出气筒，有什么想的做的，他都会以你的感受去行为的话，我真的要恭喜你。如果你没有找到，偶尔会无助也没有关系，时间还长，我们的情感需要多多的经历。听了一晚上有一些伤感无助的歌曲，我希望能够让你懂得一个道理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要断的一定要当机立断。谢谢大家关注我，分享我，在这样一个夜晚静静的看着我，听我说话，感受彼此内心真挚的部分。我也希望在节目的视频那端，音频那端有如我们一般的人，像山间清爽的风。夜已经深了，明天就要可以休息一下了，但是我明天晚上后天晚上还会直播给你哦，要来捧场。十点大陆机，为了遇见你，晚安了亲爱的，明晚再见。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，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明亮的清晨， 有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，温暖我胸膛。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，时光难留，只是一去不返。你说